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晚上好，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，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。 是的，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，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。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，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。 谢谢大家的支持，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。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安武林新传奇为我们创作的，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、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《百变马丁趣味职业启蒙故事》，超帅的理发师。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，桌子上的闹钟响了。马丁睁开了眼睛，他今天变成了什么呢？哦，瞧，马丁身穿着白大褂，一副医生的模样。马丁刚走出门，就遇到了他的朋友罗娜和郭沫。罗娜笑眯眯地问：“ 嘿，马丁，你今天变成医生了？” 郭沫上下打量着马丁：“ 医生应该有医药箱啊。”“嘿，马丁，你不是医生吧？” 马丁挠了挠头，有点难为情地说：“ 还是郭沫聪明，我是理发师，不过我现在还没有装备呢。” 这个时候，红袋鼠朝马丁跑了过来：“ 嘿，马丁，我给你送装备来了。” 红袋鼠从口袋里变出了一个美发箱，里面装着理发剪子、电推子、梳子、电吹风和洗发液一大堆的东西。 马丁兴奋地说：“哦，这可真是太棒了。” 马丁和伙伴们来到河边的一棵大树底下，罗娜和郭沫抢着要第一个理发。红袋鼠有个建议：“ 要不你们玩剪刀石头布吧，三局两胜，谁赢了谁就第一个让马丁给理发吧。” 罗娜有些不太情愿，因为她以前玩剪刀石头布总是输给郭沫。可是这一次第一局罗娜就赢了，她兴奋极了。 不过接下来嘛，郭沫连赢了两局。 唉，罗娜不情愿地站到了一边。“ 好吧，郭沫，那你先理吧。” 马丁拿起了剪子和梳子，叽里咔嚓叽里咔嚓，三下五除二，很快就给郭沫剪了一个新发型。郭沫对自己的新发型很满意：“ 哦，不错不错，理完发感觉清爽多了。” 现在轮到罗娜了，罗娜有些犯难了：“ 我该理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呢？” 罗娜原本绑着两只小辫子，郭沫笑着说：“ 你也理一个像我这样的发型吧。” 可罗娜扭头说：“ 才不呢，我可不想当假小子。嘿，马尔丁，你给我个建议吧。” 马丁看着他的两个小辫子，也有点拿不定主意了。“ 这个嘛，我先看看你的头型和脸型再决定吧。” 红袋鼠想了想，从口袋里变出了一面镜子，他把镜子递给马丁说：“ 嘿，马丁，我给你一个宝贝。” 马丁看看镜子，有点不明白：“ 一面镜子，这算什么宝贝啊？” 红袋鼠笑了笑：“ 你把镜子对着罗娜试试看吧。” 马 丁把镜子对准了罗娜的脸。哇，好神奇呀！每晃动一下镜子，镜子里就会出现不同的发型，还会变换不同的表情。哦，镜子看透了照镜子的人的内心，这可真是太神奇了。马丁兴奋地说， 这面小魔镜可真是一个宝贝啊。 罗娜对着魔镜看了半天，终于选定了一个发型。 嘿，马丁，你就给我理这个发型吧，一定很美。 一边的郭沫努努嘴，小声地说，是挺臭美的。 马丁拿起剪子，叽里咔嚓叽里咔嚓，很快就给罗娜理好了。哦，两个小辫子变成了两团毛茸茸的小头发球，罗娜满意极了，这很好看。罗娜和郭沫都有了自己满意的发型，和马丁、红袋鼠手拉着手，一边转着圈一边唱了起来。马丁，马丁有魔镜，剪发美发样样行。树上的一只松鼠妈妈听见了，慢慢地爬到树下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， 嘿，你好马丁，你真的是理发师吗？ 马丁走到松鼠妈妈的面前问她， 我能帮您什么忙吗？我确实是理发师。 松鼠妈妈说， 我家的宝宝头发太长了，但是一给他洗头他就哭，而且理发的时候总爱乱动，哎，我真拿他没办法。 松鼠妈妈又叹了口气，抬头问马丁， 哎，马丁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 马丁挠了挠头， 这个嘛，是有点麻烦。 这时候郭沫建议说， 用好吃的东西哄哄他行不行？比如说松果、橡果、花生之类的。 松鼠妈妈摇了摇头， 我都试过了，那些方法根本就不管用。 这时候红袋鼠凑到马丁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，然后说， 松鼠妈妈，你去把小松鼠带到这儿来吧，我们有办法。 松鼠妈妈把小松鼠从树上叫了下来， 呼，小松鼠的头发长得可真长啊。 红袋鼠从口袋里变出了一本图画书，给小松鼠讲起了故事。 从前有只小白兔，哦，它可真脏啊，浑身都黑乎乎的，伙伴们见了它都躲得它远远的。哦，你瞧，是不是很脏？ 小松鼠看着图画书上的小脏兔说， 哇，好脏啊。 红袋鼠接着说， 后来小白兔勤洗头爱干净，变成了人人都喜欢的好宝宝。 故事讲完了，马丁从河边打来了一盆水，递给小松鼠两个小红球。 嘿，小松鼠，我们来玩水球怎么样？ 小松鼠跳进水盆玩着水球，玩得很开心。马丁趁这个机会说， 哇，你瞧瞧盆里的自己吧，头发这么长。哦，再看看我这面魔镜里的自己，剪短头发干干净净，是不是会更漂亮呢？ 说完，马丁把魔镜递给了小松鼠。小松鼠转动着魔镜，左看看右看看，魔镜里照出了它剪短头发之后的样子。它忽然兴奋地说， 马丁，我要变成魔镜里的样子，头发短短整整齐齐，真漂亮。 马丁高兴地一边说一边打开了理发箱。 哦，没问题，我保证我理完之后比魔镜当中的还要好看。来，先系上围布，然后请你乖乖的不要乱动，要不然我剪歪了可就不漂亮了。 小松鼠端正地坐在一个木凳子上一动也不动。 好的，我会乖乖的，我想要剪个漂亮的发型。 不一会儿发型剪好了， 小松鼠这下变成了一只干净整齐美丽的小松鼠。松鼠妈妈高兴地连声说： 哦，谢谢你马丁，谢谢大家。 马丁和伙伴们一边走着一边唱着歌，开心极了。 哇，忽然嗷一声，一只老虎飞快地从树林里跑了出来。罗娜和郭沫尖叫起来： 哦，天哪天哪，大老虎来了。 老虎很生气地停在他们面前： 我又不伤人，别怕我，我是来找马丁的。我听森林东边的一只松鼠说，理发师马丁的手艺很不错，给小孩理发有没有招？ 马丁可是见识过很多事情了，所以他一点也不怕。他客气地对老虎说： 嘿，老虎大王，请问我能帮你做什么？ 老虎一皱眉头说： 我儿子的毛发太长了，他指明说想要马丁到家里来给他理发，所以我就来请你了。 马丁还没说话呢，罗娜就开心地说： 哦，好啊好啊，我们一起去吧。 老虎有点不乐意，他看了看马丁。马丁说： 让他们一起去吧，说不定他们还能帮上忙呢。 老虎点点头，让他们三个骑在背上，飞快地跑回了老虎的洞穴。老虎冲洞里喊着： 嘿，儿子，马丁来了。 一只小老虎呼的一下跑了出来，围着马丁转了三圈，一边转一边说： 嗷嗷，马丁马丁，你真的是理发师马丁吗？ 马丁使劲点了点头。马丁取出魔镜，凑到小老虎跟前，给他照了照。 来吧，让我仔细地看看你。 小老虎说： 干嘛干嘛，你又不是看不见我，为什么偏要用这破镜子照我呢？ 马丁笑着说： 我和别的理发师可不一样，我要用这面魔镜照照你，才能决定给你理成什么样子，我当然是最好看的样子。 小老虎点点头： 哦，是这样啊，有趣有趣，好玩好玩。 借助着魔镜，马丁发现这是一只孤独的小老虎，因为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不敢跟他玩，主要是怕他额头上的那个王字。马丁明白了，他取出了电吹风和梳子，给小老虎理了一个卷发。弯弯的头发卷啊，耷拉下来，正好把他额头上的那个王字给遮住了。老虎爸爸看见额头上的王字不见了，就想发火。可马丁马上对他说了几句悄悄话。这下老虎爸爸听了眉开眼笑说： 哦，好，这个主意太棒了。 罗娜看了一眼郭沫，好奇地问马丁： 马丁到底说了些什么呀？ 郭沫也很好奇： 不知道，不过我估计跟这面魔镜有关系。 小老虎看了一眼魔镜里的自己，很高兴地说： 哇，这个发型可真帅，拜拜，我现在要去找小伙伴们看看我的新发型了。 说完，小老虎就迫不及待地跑出去了。 哇，汤耳朵，瞧瞧你这裤子上破的这么大一个洞啊。我看我是补不了了，我还是找裁缝去帮忙吧。 等等啊，裁缝？ 对啊，咱们楼下裁缝店的裁缝王师傅啊。 哦，王师傅是裁缝，也就是说平时拿剪子拿针线的那个叫裁缝 啊。原来汤耳朵你不知道裁缝是什么呀。说的也对，现在咱们穿的衣服都是从商店里直接买回来的。 是的。 哦，你知道吗？在很久以前，那其实也不算太久， 对， 几十年前吧。 啊， 那个时候好多人的衣服都是需要找到裁缝师傅拿布给做的。 哦，真的？ 对啊，他会量一量你的胳膊有多长。 你的胳膊有多长？ 当然比你的长了。 两米？ 两米那是姚明，好不好？ 哦，也是。 我的胳膊没那么长。 好的，就这么长。 你要不要听我说？ 要要要。 量量你的胳膊有多长，量量你的腰有多粗，量量你的脖子有多细，然后就可以开始给你做衣服啦。你买一块布送到裁缝师傅那里，然后他画好了图，咔嚓咔嚓咔嚓，剪完了之后再缝起来，或者用缝纫机哒哒哒哒哒哒哒把它给缝起来 啊， 就做好了。 太棒了。哎，对了，小薰姐姐，我有一天看见你穿了一条牛仔裤，上面有很多个洞洞，是不是也该送到楼下去补一补？ 我那个洞洞那是风格，是故意留的，那是为了有个性。 好吧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这个星期六呱呱不想上舞蹈课，于是妈妈教育呱呱说，呀宝贝呀，妈妈辛苦赚钱不就是为了让你好好学习吗？是不是？ 妈妈你不辛苦啊，天天玩手机，上班也坐着，也没搬砖啊，咋辛苦了？ 昨天妈妈给呱呱买了第二双带灯的运动鞋，第一双时间长了电池没电灯不亮，于是他就不穿了。这两天发现呱呱每天垫着脚尖走路，妈妈就问咋回事啊。呱呱回答说， 怕电池用光了，省着点用。 今天放学回来，呱呱背上有点痒，叫妈妈帮助她挠挠，而呱呱的妈妈只是轻轻地摸了摸。呱呱让妈妈重一点，妈妈说自己就这么点力气了。当时呱呱就爆发了，马上问妈妈说， 妈妈，那你打我的时候力气咋就能那么重呢？ 上个星期呱呱发烧了，妈妈带她去打针，她当时很害怕，一到诊所就哭闹不止。护士阿姨连忙对她说，哎呀别哭别哭啊，不是给你打针，是给你妈妈打针。边说边悄悄地在呱呱屁股上咣当就来了一针。没想到这回呱呱反而停止了哭闹，他非常认真地对护士阿姨说， 阿姨你打错了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西城区曙光幼儿园的魏子琪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《小熊过桥》。 小竹桥，